Thank you. Oh,

Yeah.

Yeah. 罗罗罗罗咪罗嗦，嘿罗嗦罗咪罗嗦，嘿罗嗦罗咪嗦嗦，嘿罗嗦罗咪罗嗦，嘿罗嗦罗咪罗嗦，咿呀呀罗罗嗦，嘿罗罗咪罗嗦，咿呀呀罗罗嗦，嘿罗罗咪罗嗦，咿呀呀罗罗嗦，嘿罗罗咪罗嗦，咿呀呀罗罗嗦，罗罗嗦，罗罗嗦，罗罗嗦，罗罗嗦，罗罗嗦，罗咪罗嗦。 16丈2万就走一斤，多么是 去走别成分。 你